山花朵 山百里长呀，巍巍耸起像屏障呀喂， 青青的山林转云霄呀，白云片片天苍苍呀喂， 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，浪在岗上灯红妆呀喂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龙飘飘演唱的《站在高岗上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听孙悦的经典歌曲《快乐指南》。

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。 该不该让我